我们教会的异象宣言是更加似耶稣基督影响这个世代。我们在罗马我们在这个今年的计划里面，我们会讲到神拯救的故事，就是这个福音。我们要归回到福音里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靠自己去救自己。福音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救不到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上帝经常的去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也是跟我们的异象很有关系。过去我们几堂都是思想着这个以赛亚书。今天我们会讲到希西家王的祷告，在以赛亚书38章1至7节。经文呢记载在这个副页那里，那你可以打开。我一起起立，我们诵读神的话语。我去读单节，请会众读双节。他说，那些日子希西家病得快而死，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又说如此说，你当留为命与你的家，因为你进入死亡，你不能活了。又说，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行走，按诚实及以完全的心行事，为善的事我做在你的眼前。希西家就大大痛哭了。第五节，你去告诉希西家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大卫的神，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看我啊，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岁。这个兆头从耶和华来，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主，是将弟兄姊妹的心灵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藉着你的话语来去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请坐。我们回到以赛亚书，我们上几堂呢，我们都是看由36看到39章。其实我们已经看了36至37章。36至39章的经文呢，这4章是一个叙事文，和第6至第9章都是叙事文。整本以赛亚书都是尸体文章，尸体文章不是尸体的尸体，是尸张体材的尸体。但是6至9章和36至39章是叙事文。这 两大段的叙事文呢，都要表明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跟信心有关系。6至9章呢，就是讲希西家王的父亲阿哈斯呢，是一个不相信依靠耶和华的上的皇帝，但他的仔希西家呢，是依靠上帝的一个皇帝。所以两段的经文呢，两个的叙事文呢，是要讲到信心的。咁而呢，早几堂的时候呢，我睇到呢36至37章的时候呢，有很多对话在里面。在这个对话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其实无论是亚述王讲或者希西家自己讲，最重要呢就是上帝讲。所以上帝的说话呢，是大有功效和能力的。咁呢，而今天呢，我们就去到38章。其实我们过去这几年呢，我们听到不少的人呢都生病，包括我们自己广东话堂或者是其他两堂国语堂和英文堂，很多人生病，或者我们所认识的其他的教会，譬如马国栋师母，我们都知道不少人生病。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话年纪越大呢，就越容易病啦。所以我哋当中呢，亦都 有一班是年纪一路长大一路大的时候呢，那我们都要小心我们自己的 身体。在大病的时候或者我们绝症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件事呢，我们会拼命的祷告，拼命祷告求神医治我们。神呢有时听，但有时没有听这些祷告。所以我们当中呢亦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因为病的缘故呢息怒归主离开这个世界。其实呢当我们想想病呢只有两个的勾琴，两个结果，一是呢病得医治，是不是？第二个呢的勾琴呢的结果就是病死，是不是？其实得两个。而今天的经文呢就提到希西家王呢他病了，而且是死症。神呢藉着先知以赛亚38章第一节，他说你死定了，你的病是死定了。但是呢我们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没有死，这个死症没有死，而且呢神听他祷告呢就加了他15年的命。所以不信主的人呢就会问，啊，他挺好彩。我们基督徒呢都用，其实不应该用好彩这个字，不过未信主的人多数，啊，你看这个人挺好彩，真的不死得，啊，医生说他死定了，啊，怎知不死，还 活了15年。信主的人都会问神为什么会听他的祷告。我们个个有病的时候，是不是，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有时候神不听，刚才我已经讲了，是不是，为什么神会听他的祷告，是不是因为他行为好呢？所以神听他讲，因为刚才我读那段经文都有讲，是不是，你看我几诚实的，心在你面前，是吗？行得正企得正，所以上帝听他祷告。即是我们会问神听他祷告是因为他行为好呢？有些基督徒都会问，调回转来讲就是说、神叫我病，神为什么叫我病呢？是因为我行为不好所以我病。那其实我们要想一下，就是究竟神为什么在今次里面会听希西家王的祷告？其实刚才我说因为行为好所以神呢医治他，又或者因为行为不好所以神要给个病来去惩罚我们。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思想，但是这段经文呢，我想我可以跟弟兄姊妹去分析的时候呢，去想一想一个的题目叫做病的神官。病的神官，即是神怎样去看病呢？看病这件事，首先呢神医治我们呢跟我们所信的福音呢是很有关系，跟我们所信的福音很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呢，你看回新约圣经的时候呢，耶稣出来行道，即是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做什么？医治，当时的奇难杂症都被他医好的，即是现在你说盲的那时没得医的被他医好，是吗？哑的没得医的被他医好，瘸腿的没得医的被他医好。福音其实就是讲给我们知道，上帝是医治我们整个人的好消息，不单止灵魂，亦都包括我们的身体，不单止我们的灵魂，包括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全人的医治。如果你要问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上帝要全人的去医治我们，不单止医治我们的灵魂，更加是医治我们的身体。第二样东西我想跟你看的，就是说原来在福音书里面很多时候有个字呢，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那里讲到呢，这个的患漏症的妇人呢，那里讲呢他得到医治，那个医治那个字呢不是一个普通的医治，是叫得救那个字。同一个希伯来文是用来讲医治，其实是得救，跟救恩有关系。福音就是神叫我们得着拯救，不单止灵魂得到拯救，我们的身体得到拯救。但是你可能问牧师，我们有一天都会死的，即神都是救不到我的身体，是不是？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罗马书第八章讲什么？ 有一日我们的身体得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如果我们好话不好听，今天离开世界，耶稣未回来的时候，没错，你的身体是死了，但是当耶稣回来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他知道，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已经死了的信徒呢是会怎样复活，一个新的身体。然后保罗就说，未死的那些人与耶稣回来的时候，如果你和我未死的时候，保罗就说我们身体改变，我们的救恩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所以就算今世神医不好我们，或者不能听我们祷告，不医我们，我们死了，但有一天我们的身体是得赎，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所以基督徒呢不介意火葬，亦都唔介意将啲灰咧抌落去大海散开，因为有一日咧，我哋嘅相信系咩咧？你所有散到全世界嗰啲灰咧，都会翻嚟，神会为你做一个新嘅身体。所以咧就即系香港就好实际嘅，多数都火葬，因为啲地贵啊嘛。但我哋基督徒应该唔怕呢样嘢，因为神会将我哋重新俾我哋一个身体嘅得赎。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感恩。这里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登了录了，我现在学了一个新的名词，什么叫登录呢？就是六十岁登录嘛，是吧？有一天我们的身体是不中用，保罗是取死的身体，但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有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回来那天，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救恩，这个福音，不是只讲我们的灵魂，是讲我们的身体得到救赎。如果我们看第五节和第六节的时候，神说要医好希西家，他说我听了你的祷告，而且你留心去看，他说我要救你。刚才我们不是讲救和医治，在新约圣经的医治其实就是救嘛，这里讲救你，但是还有一件事，他不单止是救希西家，还要救什么？救者城。那你会问，为什么作者要讲救你和救者城呢？这个就要回到我们前面三十六和三十七章，我们上几堂讲过，三十六和三十七章讲什么？在你手上，你的表里，在你的讲义里面都有这个表的。原来三十六和三十七章和三十八章是有个平衡在里面的。那什么平衡呢？就是有两翼，有个 panels。第一个就是原来三十六章一至到三十七章十四节是讲到希西家为什么会祷告，他为什么在什么情况里面祷告。三十八章第一节也都讲为什么他会祷告。然后呢，希西家王的祷告在三十七章十五至二十节，和三十八章二至三节记载了希西家的祈祷。然后跟着三十七章的二十一至四十八节是耶和华听了希西家的祷告做个回应，三十八章四至八节是耶和华听希西家的祷告做个回应。跟着两段经文都讲同一样东西，有兆头，有个 sign 给他们。所以其实当你要看三十六、三十八章，今天我们看三十八章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离开三十七和三十八章。我想给你这个表你看，可能你就会明白我所讲的。可能要删了少少灯。三十六、三十七章是他们的危难，是军事上的危难，是亚述要来攻击这个耶路撒冷。三十八章呢，希西家都有难，那个难是什么呢？死亡临到他，死亡临到他。好了，两个危难，一个平衡，但是有两个解救，又是一个平衡。解救是什么呢？你看三十六、三十六、三十七章，就是神藉着天使将亚述灭了嘛，将亚述的大军灭，全军覆没嘛。三十八章就是上帝应承给希西家得到医治，而且不单止是这样，要给他 有15年的命。所以在这两个两道的地方是一个平衡。总括来讲，神既然可以救希西家王从亚述的王手里面出来，神可以救希西家从他的危病当中出来。进一步来讲，其实这三章圣经以赛亚先知是要告诉我们知道，我们现今的困难、苦难、危难是一个盼望，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上帝没有应承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时候是一帆风顺。在中国大陆，很多人信耶稣，他以为信了耶稣之后是没有危难的，一帆风顺，这个不是圣经要告诉我知道。这段经文，这三章经文要告诉我知道，现今的危难、困难甚至死亡的要挟呢，有一个盼望在当中，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在中山短宣的时候，我去探过一个后生仔，我们去家访的时候呢，很多的 家庭呢就是没有冷气的，是吹着风扇，那就是你知道中山香港都很热，但是去他那个家呢有冷气炭的，所以很开心。那个后生仔还走去街上买了三罐冰凉的凉茶来请我们喝，我们有三个人去。这个后生仔讲给我们知道他的际遇，他其实呢他的脚呢两只脚已经黑晒了，即是因为呢他这个糖尿病呢已经去到一个挺危险的情况，黑晒了，即是病毒在晒入面。他信了耶稣，但我想他有个心态就是说呢，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是要一帆风顺，应该没有那么多病痛，我的病应该得到医治，即是他有这样的信念去信耶稣。其实中国大陆很多人都可能是这样的心态，我如果信耶稣呢，我就病得到医治，一帆风顺。他其实我觉得他都挺惨的，他说他在那条村里面呢是唯一一个呢考入大学的，他那条村里面是唯一一个考入大学。那他就说他到大学的时候，因为他有糖尿病，他要打胰岛素，他就走去跟他老师说，跟他 professor 说，他说、我要个雪柜呢，我要等我的胰岛素在那里。那老师呢听了之后呢做了一件事，就说如果是这样不如你退学。他要他退学，他真的逼他退学，他真的即是整条村只有他一个人考到入去了大学，他很坦白讲给老师知道我有这个病，老师叫他退学，他是这样回去了村。那现在呢，后生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叫糖尿病，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他说他要信耶稣，他觉得一个人信耶稣应该是一帆风顺，没问题。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回这段经文，这三章经文，其实希西家王他的国家在危难里面，亚述王大军压境，希西家自己病得要死了，病危，以赛亚不是要告诉我没有这些问题，是有这些问题，这些危难是现今的危难，但是将来有个盼望。其实以赛亚书就要带出那个盼望在哪里呢，就是去到以赛亚书52-53章那个受苦的仆人，那个尼赛亚回到福音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是神的救恩，叫一个人在灵魂体得着一个好的消息，得到医治。所以今天无论你处在什么环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福音，这个福音是救我们，不单止救我们的灵性，救我们的身体。但是就算神今天不医治我们，其实有一天我们都会的， 如果你有病去到醫生，醫生給你藥，你吃完之後你好翻，你都不會打電話多謝醫生，是不是？很少人打電話多謝醫生，是不是？但有一天你的醫生會跟你說，對不起啊，我醫不了你，你到時就不會多謝醫生了，罵到他飛起啊。好像 我外母呢，這陣子去看醫生呢，就用中文去罵醫生，好像有些醫生不懂聽。有一天我們都要面對，在現今的困難，其實是要將我們帶回去福音所帶來的盼望。繼續我們要講的是什麼呢？就是在病中醫治與祈禱的神觀。剛才我說，我們不是說不祈禱，你病的時候不是不祈禱。希西家王當他得到死症的時候，他怎樣？第二節說，他就轉念朝牆，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求你紀念我在你面前怎樣行走，按誠實及以完全的心行事，為善的事在我在你面前做了。希西家王就大大痛哭了。病得到医治的扭转性在哪里呢？就是神听了他祈祷嘛，是吧？那转折点就是神在第四节就说，神的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赛亚，他说你回去告诉这个希西家王知，你大祖你先祖的神呢，就是大卫的神呢，听了你的什么祷告，听了你的祷告。表面上呢，好像希西家王的祷告呢是扭转了他的命运，对不对？但其实呢，是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有人说呢，祈祷呢是可以叫神改变他的旨意。所以我简单是这样说， There's a room in God's plan for man's prayers。 在人的祈祷里面有空间让神去成就他的计划，所以我们很着重祈祷。好像这个的卡通一样， Calvin and Hobbes、我不知道是因为个 PC 的缘故还是，所以没了 Apple 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个 好像很暗。我读给你听，他说， If I was in chargeWe never see grass between October and May。 他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是支配这个宇宙万物的呢，我要在五月至到十月呢是没有见不到草地的。你知不知道什么意思？五至到十月，他说 One Three Ready One Two Three， 那他数了，数什么呢？落雪了。他的祈祷就是要落雪，在五至十月。 I said snow, come on, snow, snow， 落雪。他跟神说要落雪了，五至十月了。即如果他去年在芝加哥的冬天，我们斩死他而已。不是斩死他，吓死他。跟住佢讲 ，Oh then, don't snow， 唔好落雪啦。See what I care， 我都唔理啦。I like this weather， 我中意呢咁嘅天气。Let have it forever。跟住咧 ，please snow， 唔该落雪啦 ，please。Just a foot， 一尺啦。Okay，eight inches， 八寸啦。That's all。Come on，six inches， 六寸。Even how about just six？ 佢都唔敢讲 six mm 或者 six cm。I'm waiting， 我等紧你听我祈祷啊！好掹整啦，系咪啊？最后咧 ，Do you want me to become an atheist？你想不想我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啊？我老一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这样，是吧？我们以为我们祷告呢死了，讲得多一点， 发晒毛，发晒脾气，咁咧点啦？上帝就听我哋祷告。但我想你留意咧，喺呢段经文里边点样教我哋祈祷呢？第一，佢话义人嘅祈祷系神听祷告嘅基础。义人嘅祈祷系神听祷告嘅基础，其实呢句都系雅各书话俾我哋知道嘅。佢话所以你哋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佢话义人嘅祈祷系发出嘅力量系大有功效嘅，即系神点解会听人祈祷呢？系同个义人有关系。当然当我咁讲嘅时候，要补充翻一样嘢咧，就系补充两样嘢，就系第一样嘢就话，当我哋未认识上帝嘅时候，当时我哋唔系一个义人，但系当我哋肯去向神求祷告嘅时候，虽然我哋未系义人，上帝都会听。我未信耶稣嘅时候，我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有祈祷嘅，因为我喺基督教学读书，喺崇真幼稚园读到中午。所以咩叫祈祷我知道，咩叫福音我都知道。圣经有冇读咧？有读噶。我有祈祷，即系喺我有危难嘅时候，我都祈祷。神听嘅，所以即系我讲到有嘅例外嘅情况，就系一个罪人未系义人之前，神一样听佢祷告。嗱，第二样嘢咧就系唔系每一个义人，即系每一个基督徒祈祷嘅时候，神就照着那个基督徒的意思去成就，因为神不是王大仙，不是有求必应，神有他的旨意的。我们可以祈祷，我们的义人是应该祈祷，但是神不一定照着我们的祈祷的内容去应允我们。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想这个记载是要点出一样东西，就是刚才我说义人的祷告是义人的祷告是上帝听祷告的基础嘛。我想这段经文还要指出的就是希西家是一个义人，是一个义人。这个是作者要在这个医治那方面要告诉我们知道希西家是一个义人。那我们要问希西家怎样成为一个义人，神几时称佢为义呢？嗱，呢个咧系同前面嗰两章好有关系嘅。前面嗰两章嘅信息咧，其实同个信心好有关系嘅。咁我上一堂都讲过，我而家好快脆咧就同你高呼头上嗰两堂我哋讲过咩？喺36:4-7第九节同埋15咧，系讲到唔同呢、这个同一个字倚靠或者信靠呢个字。是跟信心很有关系的。36:4-5是这个拉伯沙基是犹太人的敌人，对他们说你倚靠什么东西，你有什么可以倚靠。第36:5你到底倚靠的是可以才可以背你，即是倚靠哪个可以呢能够背叛我呢？36:6-7的这里讲到你所倚靠的埃及他们怎样呢？埃及都被我征服。然后呢希西家王就说我们倚靠耶和华。希西家王鼓励他们倚靠耶和华。这个耶和华是谁呢？是耶和华叫我来打你们的。你靠他没得靠。然后第8和第9都是讲着倚靠。跟着在很快脆在36:15就说不要听希西家讲的。希西家叫你倚靠耶和华，耶和华必要救我们，耶和华是救不到你们。你留意呢，敌人叫希西家和犹太人不要信靠耶和华，这个是第7和第15要讲的。然后第二件事就36:15就暗示呢希西家对神的信靠是当时他的敌人所鄙视，他跟希西家的使者说你希西家叫你们靠耶和华，靠什么？不要听他说，不要听他说。所以36和37讲到信靠，用一个反面的形式去告诉我们知道，其实希西家是一个信靠耶和华的皇帝。38呢，所以希西家能够这么说，他说耶和华 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行走安诚实及完全的修行事，为善的事我做在你面前。就如果你就这样看这几节经文，就是这 几句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呢？希西家炫耀着自己，是不是？对吗？即你即他说神，你看我几行为完全诚实，在你面前做尽好事，是吗？好像在炫耀着自己的好处，所以神啊，你要听我祷告，你要医治我。是不是希西家说他几好呢？做了很多好事，所以神要医治他。写圣经的人，即是以赛亚呢，其实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知道，这些所谓全诚实的心行善等等的东西，是跟希西家的信有关系，是跟希西家信有关系。弟兄姊妹，如果你就这样看的时候，即是我们说希西家做了什么诚实的事呢？完全以完全的心行事呢？有什么善事他做了呢？你可以翻开列王记，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去找的，你可以去找的，因为那两本的书都有记载希西家的行事为人的，你可以在那里找的。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问个问题的时候，即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写呢？那我们就去找其他的资料去看看，究竟希西家做了什么好事呢？这些都可以在列王记下、历代志下去找到他。但是我觉得呢，要回到以赛亚书，即是当希西家王在第38章这样说的时候，前面只有两章圣经是记载希西家而已，是不是？36和37章，对不对？36和37章说他的什么呢？讲他的什么言行啊，弟兄姊妹？讲他信，这个信是他的行为信心的一个表示，因为他有信，所以他有行为信心，有言语行为的表示。就是因为他的信，所以他被称为义。刚才我讲义人的祷告，他几时被称为义？其实因为他有信，当他有信的时候，上帝就说他就是一个义人，他的祷告神会垂听。希西家的信是有清楚的信的对象的表示的，在37章我们上两堂看过的时候，他怎么说？他信的耶和华是谁？他是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坐在哪里？以基路柏上面。基路柏就是天使。他说唯有你是地上所有角度的神，是你曾经创造天和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希西家好知道他信的对象是谁。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信的对象是什么？你认识你所信的神吗？你对你所信的神，你怎样认识他呢？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很多时候讲经验的世代， Feeling, Experience。 所以很多时候就算基督教里面都会这样讲的，我们要经历神， Experience God。 他其实不是错的，就是我们是要有人生的经验，经历到上帝是哪一个。好像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上帝原来在中国大陆或者在全世界做不同的，即是这个叫经验，经历神去认识神。好像昨天晚上呢，我们有一对的夫妇呢，是他们去这个非洲做这个的宣教士，下个礼拜他都会来分享，我给五分钟他分享。昨天是我们夫妇团契，他说到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看到他经历到上帝原来在世界各地做不同的工作，他经历到神。的确我们有时候 自己坐在个井里面，我们成为井底之蛙，我们不知道原来上帝在这个世界做很多事是你和我都不知道，但神呼召这些人去，当他们去的时候，他看不到原来上帝在最反对基督教的地方，上帝一样可以叫人信主。最近在 Facebook， 昨天在 Facebook 见到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说现在在回教国家里面是成千上万，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归信耶稣基督。如果是真的，感谢神。去到回教做宣教士其实不是很多，虽然有很多人神是现在呼召他们去回教国家做宣教，但不是很多。谁在这里做工？上帝自己。上帝可以不需要我们的，其实他自己可以在这里做工。不过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参加短宣，就是 你去经历上帝在那个地方，在中山，在其他的地方，在沈阳，在芝加哥城市里面，上帝怎样去做他的工作，你有份可以参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经历神，但我觉得我们靠经验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加上读神的话语。在年初的时候，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按住我们365日的读经，其实我们的祷告就是希望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经验这个经历这个福音的上帝是哪一个。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放弃了，请你明天开始翻，我们后面还有一年的读经表，一是一章而已。我们要经历神，除了个人经验，还是要当你回到去读神话语的时候。我给你有多点机会，因为我要成预备讲章，预备主日学，所以我成日要读经。当我读经的时候，我很渴望那件事，就是我经验到上帝在当中。我希望你都是一样。当我们说你信的上帝是谁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来到听到，但是你想想你来听到是52个礼拜半个钟头，52个礼拜乘半个钟头大概是多少呢？你减开你去度假去旅游啊等等的东西呢，可能50乘半个钟就是25个钟。你对你的上帝的认识不可以靠这 半个钟头的讲道，是需要你自己在读神的话语，是需要你参加主日学，参加查经班，参加团契，去经验到上帝在你的神的话语里面去经历。最难经历上帝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一帆风顺平静富足的时候，最难经验上帝。我们去中山九年，出年第十年。九年里面我看到中山有很多改变，在教会里面。我们初初几年去，一晚报道会，一晚的报道会，150个人信耶稣，是我们广东堂的两倍。站上台，150个人。现在，十零人，我们很高兴了。点解啊？点解咁大改变？点解以前嗰啲人咁渴慕啊？要得福音，而家已经好似你嚟又好，唔嚟又好，听又好，唔听又好，点解啊？弟兄姊妹，因为生活好啦嘛，开始生活好啦嘛，舒服啦嘛，富足啦嘛，而掂啦嘛，有啦，使乜经历上帝啫？唔需要经历上帝。自己搞定，这个跟我们所说的福音是180度的互相违背。福音是什么？你不行，所以你需要上帝嘛。我们现在行了还需要上帝吗？不需要。最容易经历神的就是当我在困难里面，而希西家就在他困难里面表示他的信。在这个表里面呢，我以前都提过，就是我只是睇你两页，37章15至20节，就是希西家王对神的认识， 他认定耶和华是叫万人知道，叫万人都知道他是真神。三十七章一至五节就看出希西家王的谦卑。我们即要回到三十七章一至五节，但我想告诉你，知道一个有信的人呢，一个有信的人，因信称义的人呢，是以谦卑来去表示他的信心。谦卑其实是最难学的一个功课，谦卑其实是最难学的一个功课。有人这样说， 我相信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呢，第一个的考验呢，就是他的谦卑。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呢，第一个的考验呢，就是他的谦卑。 他说呢，我意思不是谦卑是谦卑不是对自己的能力有怀疑，或者呢很犹豫去讲出自己的意见，这个不是谦卑。他说真正伟大的人呢，有一个感觉，他伟大呢不在乎在他里面有什么东西，而是在乎神怎样在他身上透过他造成上帝的工作。谦卑是一个感觉，在一个伟大人里面，不是他自己伟大，有些东西在里面伟大，而是他知道神造他，要透过他成就一些事情，神要用他成就一些事情。另一个人写了很多祈祷的书，叫做 Andrew Murray， 他这样说，谦虚的人感觉谦虚的人感觉不会嫉妒或者羡慕，谦虚的人不会嫉妒人，亦都不会羡慕人。他说当其他人被选上有福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赞美上帝，即是他看到其他人有福，神祝福他们升官发财，被选上等等，他仍然可以感谢上帝。当这个人当他见到人蒙福的时候，他去祝福他。当他见到人被称赞，自己没有被称赞的时候，他能够忍受。自己被人遗忘了，他仍可以称颂上帝，因为他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谦虚的精神在里面，不求自己的满足，不求属于自己的荣耀，因此他披上耶稣基督的慈悲、善良、温柔、忍耐和谦卑的心。有另一个人说，谦卑是我们应该不断的祈求上帝给我们，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说感谢上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住的谦卑，神一路给你，但这件事呢，你不可以感谢，因为你感谢的时候，即是你没有谦卑。在我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要学怎样彼此的谦卑。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心态，有自己的偏好，有自己的喜好。当你一个人自己生活的时候呢，怎么都可以，但当你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不是怎么都可以的，是吗？谦卑是一个信而称义的人将他的信表达出来一个的品德，而这件事不是我们靠自己可以得到，是需要上帝来帮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到病得到医治，其实是因为希西家王的信，在他信里面表示出他的谦卑在神面前。其实有时上，所以有时上帝拣选不医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我们要谦卑的时候。 因为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亦都是救赎我们的主。我们去到他面前只能够谦卑。当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谦卑是一个最难的功课，但如果你学到，你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没问题。我们低头，我们祈祷。真是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刚才的时间，愿我们明白福音对我们的改变，由我们信你那一天到现在，到有一天我们见你，我们求你改变我们这个人，因为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会改变。既然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求你这个时候去改变我们这个人，叫我们跟从耶稣，学习他的样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字， 阿们。